用一首气色满满的歌曲作为今天的开场也还是不错的，是不是呢？所以呢，来一点轻松快乐的音乐，好好的享受吧。那一个人出门呢，也要打扮得精致漂亮；一个人看电影呢，也可以哭哭笑笑；一个人逛街呢，也可以买到尽兴。不管是不是单身，都要记得好好享受每一次一个人的时光，因为呢，那才是一个女人最能够看清自己，也能够尽情爱自己的一种机会。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那你做的事情会让你变得更加美丽了吗？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琼慧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吉克隽逸啊，定位呢是一首献给世界上知己和知音的歌，一首新歌啊，指的是人与人、人与万物以心为出发点的一种沟通。所以呢，有请吉克隽逸一首新歌。 我心有一种声音，它从来不简单的在回响。然后山火山飞，原来天门是奥秘，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，了解我有着伤痛的梦想，乘着声音翅膀。 本来就是一种语言，古代呢有高山流水遇知音，这首歌呢也像在诉说着一个人的故事，等待着一个知音，充满着蓬勃向上的力量。那下面这样一首歌呢，也是一群闺蜜首次合作的一首歌曲，诉说的是爱和成长，那些武装过自己，那些和生活有关的抗争，尝试过一些苦，以及最后还是走过来的人生路。他们最终唱的是一首关于勇敢、坚韧、和解、柔软，关于和过去的告别，关于成为那个想为成为的自己。那所以呢，这是一首唱给所有女性们的歌，因为她们相信所有过去经历的让现在都成为了最好的时光。我们有请金池、魏雪曼还有谭维维带给我们她掌声请。 嘿，那个是你吗？武装过的自己，坐在对面的灯下。嘿，我离开哪里呀？尝过的一些苦，它没有让我却步。嘿，我走过来了，并且很肯定的，要比从前更勇敢。

父母的语言模式、沟通方式自带能量，会影响孩子引导我们要去的一个方向。教育呢，是发现而不是改变，发现孩子的天赋本来就具有的部分，发现孩子做到的部分，发现孩子的灵性。那有句话说得好，人类历史上呢最伟大的教育呢，就是只发现不改变，一切自然呈现。所以呢，一切的教育呢都应该从爱出发，而不是强行的给予哦。来自 TFBOYS 带给我们的爱出发。没错，人生道路呢不可能一帆风顺的，有许多困难和挫折在等待着我们。那关键呢是要你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它。无助的是一滴水，无助的是一粒尘，那何必总是为难自己呢，是吧？有些情呢强求会伤，有些爱呢挽留会痛，学会珍惜更学会遗忘。因为一辈子并不长，对自己好一点，选择自己所爱的，自己选择的，不可能所有的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，无愧于自己呀。你明白了吗？ Clutching out for something I can hold. I've been

的复杂，莫名的还定义恋爱什么是勇气，认定你烂距离不在意，反正爱是永远不会过期。 偶尔惹你生气，时常哄你开心， 吃醋时又假装不在意， 感动鼓励眼睛是空笑的胜利， 想要完整的你。慢慢试探我的爱， 别太过度真实，突破出现的黑板， 张开双手牢牢抓住我的爱， 那个快不得爱，请给我时间想明白， 这种感觉太坏，偏偏不让我想明白，我只想要你在身边，紧紧地做我的女孩， 需要一个期待，别让时间来感慨，等我来对你说爱。 喜欢你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，莫名的还定义恋爱什么是勇气，认定你烂距离不在意，反正爱是永远不会过期。 偶尔惹你生气，时常哄你开心， 吃醋时又假装不在意， 感动鼓励眼睛是空笑的胜利， 想要完整的你。慢慢试探我的爱， 别太孤独，真实突破出现的黑板， 张开双手牢牢抓住我的爱， 那个快不得爱，请给我时间想明白， 这种感觉太坏，别不让我想明白，我只想要你在身边，紧紧地做我的女孩， 需要一个期待，别让时间来感慨，等我来对你说爱。你那爱笑的眼睛融化了我的心，想要给你了解彼此，没有太多的难题，只需要一颗心，爱不是说的那么容易，就是一时。 OK，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夏后带给我们的恋爱试用期，让我想起了在重庆森林里边金城武说的一句话，说每个东西呢都会有保质期，如果呢每个东西呢都有试用期会怎么样呢，工作可以试用，零食产品呢也可以试用，但如果恋爱有试用期，结婚有试用期，住宿有试用期，上学有试用期，研究生有试用期，甚至是父母都有试用期的话，哇，真的不敢再往下面想了。那么关于感情呢，如果都能够尝试，那随时都会有反悔的机会的话呢，那么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它最大的魅力？那还会有谁愿意全情的投入？反正有试用期，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呢，也是正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哈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我们来继续听歌吧。那在这首《恋爱试用期》之后呢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新歌。那这首歌当中呢，有诗，有远方。我们来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吧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独立音乐人 Cotton 推出了全新电子民谣《如昼》，如是如同的如，昼是宇宙的昼。歌曲描述了一个在现实中被世俗绑架，索性纵身入梦，跟那个魂牵梦绕的身影紧紧拥抱的人。强烈的重拍节奏搭配 Cotton 细腻空灵的嗓音，呈现出双子座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拉扯。当梦境与世俗交织错落，真真假假，是是非非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 Cotton 如昼。 如果一个梦

会出现裂痕，两个人都要负责任。有些成长来自承认，我终于挣脱怨与恨。年轻总习惯去争论，要别人找我的剧本，满身伤痕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。每一次记忆的翻滚，既美好也残忍，思念让旧情有余温，将我困在早应该要离开的空城。我试着让生活变得简单，被幸福或寂寞顺其自然，偶尔傻傻孤单，偶尔傻傻浪漫，不怕大喜大悲那么难负担，不想再背负太多期盼，对好奇或关心顺其自然，只是那点不安，只是那点心酸，总会忽然扩散，让心流 黄小琥，顺其自然。嗯，没错，人出生的时候呢，如同单纯的白纸啊，随着成长和学习，因为体会的不同而会有着不同的心思和想法。人不应该活在生活当中，而是要创造生活，创造一个自己的态度。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路，那只有自己能创造，没有人可以去判断对错。好了，那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孔令奇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悬浮记忆啊。孔令奇呢曾经也经历过一段迷茫的阶段啊，但是呢好在最终呢他找到了方向，还有自己想要走的路。迷茫呢是人生的必经阶段，它不可怕，千万呢不要被它吓到了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有请孔令奇悬浮记忆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人在哪里？